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IRS 国际储备集团以炒作比特币为幌子，在中国及台湾两地吸金超过15亿。台中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起诉首谋林志杰、范训明以及台中市前市议员黄英杰夫妇，共计7人。检察官认为7人恶性重大，请求法院从重量刑。台中市检调单位去年6月侦办林志杰和范训明打着 IRS 国际储备集团的名义，从2016年10月开始在中国大陆上海市吸金，但是情况不理想。2017年3月回到台湾，成立了台湾办事处，找到了黄英杰夫妇，陆续在全台各地举办说明会，框称集团擅长炒作比特币，年利高达 355%， 吸引了许多医师还有律师投资。短短1年3个月，共有34,458人次参与，吸金超过15亿。知名茶饮3.1克直火乌龙玫瑰茶，2016年检出玫瑰花茶竟含农药 DDT。检方侦查认定原料供应商和荣公司以香料的名义进口含农药玫瑰花瓣卖给食品商制成茶饮，依诈欺还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起诉和荣公司以及负责人何姓夫妇。桥东地方法院一审判处何姓夫妇和公司无罪，检方提起抗告。高雄高分院二审今天维持一审无罪判决定验。桥头地院认为查无证据证明含 DDT 的玫瑰花瓣来自何荣公司，公司贩售的花瓣都加注了花类香草植物当香料不得食用的警语，认定没有诈骗。而且即使何荣公司贩卖的玫瑰花瓣含 DDT 农药，但依据食药署提供的风险评估资料，本案查扣的玫瑰花瓣 DDT 含量危害人体健康风险没有达到违反食安法的规定，检察官也没有举证证明符合导致危害人体健康或者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检方起诉罪证不足，判处被告无罪。气温偏高，今年台东县青梅产量可能大减。台东县延平乡鸾山部落森林博物馆长阿利曼提到，入冬以来没有低温的冷气团报道，梅花虽然含苞却没开花，最近这些花苞已经掉落，开始冒出新的绿芽，一旦开始长出绿芽就代表花期已过。鸾山部落松林梅产销班长何介臣也说，今年元旦连续假期湿冷，部分梅花绽放，接着又是炎热天气，应该在1月10号盛开的梅花看不到花海，除了少部分有人管理的梅园花开的比较多，其他没管理的梅花花期已经结束。冷湿气候太短，梅花休眠时间也太短，授粉不足，养分给绿芽抢走，就算开花也是怀胎不足月，即使冷气团现在来也来不及了。为苹果 iPhone 供应震动马达的日本电产公司宣布下砍2019年营收预估超过 25%， 原因出自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销售减缓。日本电产预估今年度营业利益6年来首度下滑，比先前预测下修 25.6% 到1450亿日元，营收也是9年来首度下降。除了 iPhone 用零件，日本电产观察中国汽车家电业的马达需求也减少。

什么公式才能解得开？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爱，好像不顾一切说出来，请你做我的女孩。哎耶，打落机上留下你的字，随着我的大名，想着下次聊天更有默契，好像没有什么理由继续找你。真的到此为止，再没有专辑。我不该当我是，但脑袋里全是你的名字。哦，聪明不聪明，该怎么做才让你明白？到底要多么聪明，更聪明？问了一折的问号，怎么还是不敢说出来？请你做我的女孩。世界看起来乱七八糟的，真心好像变得不重要了，有人很了解你想要的，只有你能够懂，你能够懂我是哪都还是什么。 Whatever they call me, yeah, I don't care。 好聪明不聪明，该怎么说才让你明白？到底要多么聪明，够聪明？问了一车的问号，什么公式才能解得开？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爱，不顾一切我要说出来，做我的女孩。 是丁世光，聪明不聪明？ 聪明。 聪明的人如果在尾牙抽中了20000会怎么样呢？ 还债啊。 那你这样你又 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2019年1月18号星期五。 今天心情好。 为什么？ 一早就有太阳 哦， 还有下个小时的 Karen CC 超好听。 我是不是就说你会爱他吗？第一个小时呢，要欢迎大家，如果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我先分享。 怎样？ 少康，少康给我20000。昨天是飞碟的尾牙， 你怎么没有跟少康献吻啊？ 献吻 就亲他。少康，我真的太爱你了。 没有那种，这种就是我那天看美剧看到一个吻，非常非常惊人，是直接把人家的脸捧起来，直接嘴对着这样用力的亲下去。 可是那个剧啊， 哦对啊， 对少康还是不行吧？ 嗯， 少康只能亲个脸颊吧？ 你觉得亲脸颊就可以吗？亲脸颊也不行吧？ 他会变脸吗？ 会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还是加码再给你？ 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怪怪的。我的一周大事，飞碟尾牙在昨天晚上，我抽中大奖呢！ 哎，真的是你进公司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抽中大奖，对不对？头奖哎，是头奖。 对，可是好像是，我记得我刚进飞碟的那一年，也让我抽中大奖。那个时候你还没进来，所以你不知道。 那你第一年抽中大奖，应该全电台都看你不爽吧？ 啊哈，我不管做什么，大家都看我不爽吧？ 那一年抽中大奖之后呢？ 接下来就沉寂了非常非常久啊！ 我说那一年就是身为新人要冲大奖，你有马上表示说什么？我请大家喝饮料，然后什么的？ 哎，完全没有哎。 我的社会化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不完全的。哦，所以这件事在暗示我应该要请大家喝饮料，是不是？ 没有，这么多年后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是所有的情况，你知道，菜鸟抽中都会让，就是做很久的人会觉得说，才第一年就把大鸟抽走，会不会做人好歹要请客一下吧？ 哎，但今年其实飞碟有很多的新同事。但今年的新同事，就以前我记得有几年是 新同事不能参加抽奖的， 对，可是今年就是不管你做多久，你很新来，就是你都可以抽，嗯，超棒。 哎，我比说两万是头奖问号，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看不起人你？ 哎呦， 看不起人。 一周大事呢，欢迎分享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像我朋友，他今天也是要吃尾牙，他说他的目标放在抽中现金50,000元或是一台 GoGo 喽。哦哦， 我脑海中一直想着肉多多，怎么会这样子啊？ 你若是向前，我退一步，一个眼神就能解读。我怀念那时和谐双人舞，现在你转身，我不投入。这一首歌无法同步，谁该主动认输？ Know that my heart is beating, but I know that my heart is bleeding. Know that my heart is bleeding. Know that my heart is bleeding. 视线错开的角度，发灵魂的问题，一蹶不振的咒语，还不算穷途末路。如果终究要落幕，何必随着爱起舞？当初就让它淡出，不该再回顾。你若是向前，我退一步，一个眼神就能解读。而我期待好也是要结束。现在你转身，我不投入，这一首歌无法同步，我该主动认输。 来自于蔡健雅的舞步。今天这个一周大事是陈升，他的一周大事就是他今天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苗子的一周大事是他找到新工作了，恭喜你，然后薪水也比他的预期高很多。 你确定是苗子吗还是屋子？ 秒吧，有一横呢。一周大师，他的小孩12个月大，不就是1岁大 ？Yep， 终于迈出步伐，不用扶东西走了，他成功的站起来了。Danny 一周大师就是要吃2次我推荐的小确幸红豆饼，他今天又要去吃。那你到底你的目标会不会是要搜集他所有的口味啊？毕竟他的口味都是。你都不知道他明天会推出什么。 告别的时刻已到了，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 当大家都在分享自己公司的尾牙头奖有什么目标，是想抽到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一周大事说我的公司说今年没有尾牙，就是聚餐吃吃饭， 嗯， 还有饭可吃。行啦行啦，不是叫你回家吃自己，多可怕。 就是解散的一场一顿饭，吃完解散。 维腾的一周大事，尾牙抽中了 GoPro 7，回台南电脑萤幕就坏了。 嗯， 维腾，你不是应该宣传你的演讲吗？还是那已经过了？林俊杰的进阶，我们的听众卧虎藏龙， 怎样怎样？ 谢凯特的一周大事，我拿到了书展大奖非小说类首奖， 这么厉害！ 感谢教主教母的加持， 这么厉害， 对吧？厉害到爆 ！Crystal 的一周大事，本周使用月亮杯大成功。 是不是很多男生会想说， 满头的黑人问号， 是跟月亮虾饼有关吗？ 不是，跟月亮周期的确是有关系，每个月要来一次啊。 每个月来喝一杯吗？氧气酒吗？ 你如果想喝的话，我蛮愿意帮你拍一支 YouTube 影片的。 盛元的一周大事就3个字，去提亲。 哦。

很多父母的一周大事来了。 父母一周大事是哪些？ 小孩放寒假了。天哪， 太可怕了。然后男主持人，你刚刚是一直在赞叹跟观赏自己的手吗？ 不是啦，因为云臻的一周大事是说放寒假了。那云臻是老师，所以他说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听马克信箱。我们这一集的马克信箱的封面就是我的手，你还记得为什么吗？ 我记得，要听到最后才知道。 对，被马克的巨手逗得哈哈大笑。 巨手，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余。播远流两次，我想他是真的十分的想要分享他的一周大事。他陪爸爸装了心脏支架，手术算顺利。嗯哼，说到心脏支架呢，就是之前苏小姐就固定会去看心脏有关的，因为他有一阵子好像会喘，然后干嘛的。结果呢，他就观察了很久，常常去抽血验血，然后前一阵就回来就很生气。他就说他去那个复诊看那个，就又看报告，就是可能多久要再检查一次。嗯，然后呢，就是医院就跟他说：“苏小姐，你这个好像变严重了耶，你可能要装，就是我们会建议你要装心脏支架。”嗯，他就说：“怎么可能？从你就是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很忌口，我就很认真运动，然后就是。”然后我又少喝酒，就照理说应该是会变好啊，怎么会变得更加严重呢？他意思是说，对方就回应他说，很多人吃素啊，泥上就是和尚尼姑那些吃素，然后什么的，他们也是会这样堵住啊。他就觉得很愤怒，你怎么可以这样回应我？嗯、哦， 这个赶快换一家去看就好啦。 他现在就是要换一家。 对啊，换一家看就好啦。 然后就是。就是不断的就是可能是我们争吵的开始。 为什么？为什么？ 他就说，他就先去问，就是因为我有亲戚在当医生，然后他就问那个亲戚的小孩说：“哎、你是医生，你应该从实习你会认识很多医生，或者你经历过各家医院，你有没有认识比较好的什么心脏医生？”然后他就跟他哦，我亲戚就跟他说：“哦，那阿姨，我建议你可以去荣总。”比如说找某某某某医师，然后我实习的时候遇过他，我觉得他对病人很细心，然后干嘛干嘛的。他说：“哦，是哦，是哦，好，那我去把我那个病历都调出来之后，我去那一间转诊去那一间。”嗯，过完之后他跟我说：“可是我觉得荣总好远哦，我想去另外一间。” 就是他已经心里有决定了这样。 然后因为他就是自己听完一遍，他就不太确认，他就说：“你再跟那个亲戚的小孩再讲一次，这样子。”然后就听了他刚刚已经我在旁边听了一模一样的话。他说：“因为别间的我不熟，然后所以我只推荐我熟。你就问他，比如说我想去马街，你问他马街的。”我就说：“人家就说马街没有认识的啊，你硬要问。”然后就说：“等一下，我想起来了，以前哦，我。”认识那个朋友，他有去看，就一个长辈老人，他都固定有去一间医院，就是在马街，比如说欧马克医师，你赶快帮我挂他也很厉害。然后说好，然后挂，我说怎么找就找不到欧马克医生的名字，我就昨天问他说我挂不到，你确定那是台北马街还是那是其他分院的马街？他说不可能，我说那你名字再让我确认一次，那是新陈代谢科，然后就说哈。怎么会这样？完蛋了！怎么不是心脏？他就说：“那， 我知道，唯一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就是又心满意足这样子。我们把荣总那个医师的名字，交给 早上的萧同文萧主播，请萧主播念一下，他就一定要去挂那个。 哦，你说马街随便请同文主播帮我念一个，因为他要去马街。 哦，他，哎，你如果同文主播讲了荣总，他不会愿意为了同文主播去。 他就说很远，你知道这种？ 我觉得你小看了你妈对萧同文主播的痴迷程度，对。 看来只能买通萧主播了。 Yes。 的 I for you 2:4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平常呢，想要搜寻我们，你可以上脸书找欧马克，或是玛丽的下塔，或是你想要搜寻青春点点也是可以的，或是在 IG 你可以搜寻 Mary in Tower 玛丽在塔里面，或是 Mark 底线 Orange Mark Orange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动态哟。进歌进曲。 己静静的叹息。 在他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有人了解自己，我们需要脆弱的勇气。 我知道我在着急，不是故意，有时很自闭，爱耍脾气，我没耐心，完美主义，偶尔也会任性。我需要脆弱的勇气，我去一层一层的自己，请给我脆弱的勇气，让我一点一点变得透明。我需要脆弱的勇气，我去一层一层的自己，请给我脆弱 西丹第二波创作单曲《脆弱的勇气》，鼓励每一个需要勇气的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240秒之后，老旧公寓的价格换来100平的规格，对面邻居的身影换成270度水岸景观。天龙人太委屈，尹大景最挺你。3间大套房，在家就能泡汤。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尹大景，2653-8888。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指定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100万 GO GO 荣。 有七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七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罗文玉，这是我的新歌《才华》，陪你追寻爱人的勇气。 难道说胖是一种才华？温柔背后锋利的打法，切割过往淹没我的。 1月21号起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将为您介绍瑞玛席丹。 我需要脆弱的勇气，我去一层一层的自己，请给我脆弱的勇气。 我是艾怡良。 知道缘分没有逻辑，但要忘记真不容易，总在你背后无奈的默默地喊你，用心点感应。曾经喜欢黑夜的宁静，现在痛恨夜的无息，总在我心中完美的无瑕地是你，我愿意等着你。过去你要我陪你淋雨，我可以

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规划在已经停工的中油高雄炼油厂新建赛马场，今天在议会答询时再次强调，他有强大意志力推动，将在4月议会定期大会的时候提出配套法案送审。法制局指出，涉及中央法令的部分还要向中央争取，才不会抵触刑法赌博罪以及动物保护法。市议员何全峰询问环保局长袁中兴，中油高雄厂目前全区列为公告污染厂址，赛马场还有多少期程得走？袁中兴指出，中油污染整治时间本来22年，现在缩短为17年，可以朝部分解编的方式，或者是以健康风险评估就能加速。韩国瑜强调，如果中油这块土地影响安全健康，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找。何全峰询问韩国瑜，赛马场评估需要多久？韩国瑜说他很着急，但要经过市议会还有立法院审议，希望越快越好，期盼今年4月议会定期大会就能提出配套送议会审议。中华工程公司承揽新北环快永和段工程管理不善，导致延迟通车，为了规避违约罚款，招待营建署公务所人员尤志成、郭建中还有李文成三人喝花酒以及性招待，三人涉嫌在验收时放水，同时给予展延工期，好让中华工程免受逾期违约罚款1亿8千万。台湾高等法院今天判处三人11年到12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案被告、行贿者还有监造不实者分别判处1年2个月到2年10个月不等刑期，案子还可上诉。新北市林口区农会前任理事长庄习根连任2届不能再选，他和妻子为了让儿子参选第18届林口农会理事，并且竞逐理事长，涉嫌以375000元向6名会员代表买票。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违反农会法判处庄习根有期徒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他的妻子有期徒刑4个月，得一颗罚金12万，成案还可上诉。中国时报报道，前教育部长、中研院特聘研究员吴茂坤疑似施压中研院聘任他的儿子吴孟真，吴茂坤还刻意转调到中研院应用科学研究中心，好让吴孟真卡位物理所。不过中研院今天澄清，绝对没有受到施压或者是安插人士，吴茂坤也没有调任应用科学研究中心，报道不实。报道也指控吴茂坤的儿子吴孟真担任访问学人，却没有列出来访单位。中研院解释，吴孟真过去就曾经和中研院物理所研究人员合作，这次参与物理所陈启东研究员实验室讨论，过程都照规定办理，而且吴孟真在中研院没有任何职位，也没有知心，只是物理所的访问学人，从事不知心的访问研究。中石化台南市安顺厂区带奥星污染，判赔当地居民1亿8548万。各方代表今天开会协调达成了共识，中石化必须在农历春节之前开始发放376名被害居民赔偿金，3个月内完成。中石化台南市区安顺厂位于安南区，前身台检安顺厂早年利用水银电解法电解食盐水制造碱氯，污染了周遭邻里，居民捕食鱼虾带奥星囤积体内，数值居高不下。受害居民提出了国家赔偿告诉，最高法院去年11月判决中石化赔偿受害居民，经济部免赔确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36点，涨幅1.29%，成为20,66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7点，2,12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6点，涨幅1.44%，来到2,5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7点，涨幅1.43%，75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4点，涨幅1.21%，270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322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6点，9836点，成交金额958亿。 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回升。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240秒之后，老旧公寓的价格换来100平的规格，对面邻居的身影换成270度水岸景观，天龙人太委屈引大景最挺你，三间大套房在家就能泡汤，敦南四分钟限量四字头，即刻倒数引大景2653-8888。 康桥跳脱传统教学框架，打破学习思维与疆界，重视孩子的独特天赋，培养孩子接轨国际的实力。108学年度扩大招生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尾牙春酒办在哪里最给力？快来海霸王，同事开心，老板满意。三月底前，平日满十桌送一桌，再加赠怀念料理500元抵用券，还不快来海霸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山区原住民的细汉囡仔，有人无法度去好好读册，有人的爸母无法度好好照顾，要大汉真艰苦。一天只要20元，一个月600元，支持至善基金会陪你长大计划，咱来斗阵照顾。该因做会大喊，捐款专线02-2388-9118，空02-2388-9118。 佛心来的爱，哎呦，上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 安以威，十分信音乐，光华唱片。 佛心来的爱，哎呦。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Say she's 3 months pregnant and she's keeping it. The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mind was you. Second thing was how do I know if it's mine and is it true? Third thing was me wishing that I never did what I did. How I ain't ready for no kid and bye bye to our relationship. These are my confessions. Just when I thought I said all I could say, my shit on the side. Yeah, yeah. She got one. These on the are my confessions. Man, I'm thrown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now. I gotta keep on to my confession. If I'm gonna tell it, then I gotta tell it all. Damn, they cried when I got that phone call. I'm so numb.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to keep on to my confession. Feeling stuck on stupi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en, what, and how I'ma let this come out of my mouth. Said it ain't gonna be easy. But I need to stop thinking, contemplating, be a man and get it over with. Over with. I'm riding in my whip, racing to her place, talking to myself, preparing to tell her to her face. She opened up the door and didn't want to come near me. I said, one second, baby, please hear me. It's my confession. Just when I thought I said all I can say, my shit on the side. So she got one on the way. It's my confession. So gone. What to do? What to do? Yes, I got. This by far is the hardest thing I think I've ever had to do. To tell you, the woman I love, that I'm having a baby by a woman that I barely even know. I hope you can accept the fact that I'm man enough to tell you this. And hopefully you'll give me another chance. This ain't about my career. This ain't about my life.About us, please. Just when I thought I said all I can say, my chick on the side says she got one on the way. These are my confessions. Man, I'm thrown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guess I gotta keep all two of my confessions. If I'm gonna tell it, then I gotta tell it all. Damn, they cried when I got that phone call. I'm so thrown.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to keep all two of my confessions. 下午的3:11，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然后呢，今天呢，在我的对面，我今天一开始在节目开始，我就说非常的开心。除了今天天气好之外，是因为我听到了 Karen Cici 的专辑，就听到以后让我 dancing 太快乐了。然后现在 Karen Cici 已经坐在我的对面，在这之前呢，想要先让大家听听 Karen Cici， 她其实。做音乐已经做了很久了，我们先用这一首大家都听过的歌来介绍它好了。Karen Cici 版的 还没好好的感受 豆豆先生， 雪花绽放的气候， 掌声欢迎 Karen Cici。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Cici。 好，我们来听听你把这首歌变成了什么样子。Skr 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 Karen Cici 其实非常非常的年轻，然后发行了这张首张个人专辑叫做《傻眼》。 嗯哼 ，Cici 你自己说现在几岁？ 我现在21岁了， 生日刚过。 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算是几岁的时候开始来做这张专辑？ 其实我16岁的时候就一个人来到台北， uh-huh. 然后真正开始做专辑。应该就是20岁、 嗯、 这一年才开始的、就是这张专辑花了一年的时间。 嗯，我看到你说就是你从以前开始写歌已经写了300-400首这么多、哦、 对对对，就是有累积了很多的作品，然后其中也有帮Hebe 师姐写歌、然后有帮 Jolene 写歌。 嗯 嗯， 所以你在签约之后也是这一年的事情吗？ 签约？ 对啊， 对对对，就是16岁的时候签约。 哦，16岁就已经， 对， 这么早就被定下来。 对，是因为签约才 来到台湾。 对对对。 哦，所以在台湾其实才待了4年，然后、4-5年，终于发行了一张专辑。那在之前呢，这个16到20岁这4年当中，你在干嘛？ 16，其实就是在写歌，每天就是在写歌，然后上一些唱歌课啊，或者是在网上学编曲啊、然后吉他呀、钢琴。 哦， 嗯哼， 你原本就是会这些乐器的人吗？ 我不会。 哦，所以是等于签约之后开始，我要开始朝创作方面加油。 对。 网上学，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然后看说，那你现在主要的编曲软体是什么 ？Logic。 哦。 对。 所以就会在 YouTube 上面看，就是从一开始 tutorial。 对对对对，就是看别人怎么弄音色啊，怎么样。 所以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会发现你有很多首歌都跟同一个编曲人一起合作。 嗯哼。 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吗 ？KVN， 他的名字是 KVN， 然后他现在是在 Berkeley 的一个学生， 嗯、 然后他弹吉他很厉害，他的 major 是电吉他， 嗯， 所以我跟他合作，就是因为之前已经有跟他合作了一首歌，所以我就想说，嗯、哦，那专辑很多的歌好像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嗯、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 R&B 跟 Soul， 所以我们两个人很 match， 嗯。刚刚也提到，就是之前有合作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契机是什么呢？这首歌长期有效嘛，对不对？ 对，长期有效。嗯、其实因为我写完了这首歌，因为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我写完了这首歌，我就把我的 demo 丢给他， 嗯， 他说，哎，这首歌很好听，哎，要不要就是帮你拍一段影片、 啊？ 因为其实我本来也要去纽约去玩， 嗯， 然后他就说我帮你拍一个影片好了，所以我们就在纽约用了一天的时间拍了一个MV 对。 对 MV， 自己拍的， 然后我们就放到 YouTube 上去、 嗯嗯，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影片才被韩国的一个经纪人看到， 哦、 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在韩国发行了一张 EP。 嗯 嗯， 哦，好，所以这一切都是网络会让很多事情变成可能。 对，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那里面这个男生就是他吗？ 对，就是他。 所以他除了唱歌之外，他自己就是嗯，那我也要来唱一下。 对。 长期有效。 我一直在一直在追随 No got you when you're all I need 不用在哪里翻来覆去 It comes and goes all comes back to me 你不需要不需要再 Keep messing with my head my mind 我不知道不知道 why Sticking with you is fine 不需要不需要再 Keep messing with my head my mind 我不知道不知道 why Every second with you is fine Two young teens Talking about goals and their dreams The untold, the unseen Whether or not we gon' be Timeless That's what I feel when I'm with you Ain't nobody gonna tell me I'm supposed to feel Life ain't script, this shit is real I'm in a love you state of mind Gorgeous Ain't afraid to speak what's on my mind Gorgeous Don't you worry about your flaws Flaws That's what you are to me Hold on to that 我一直在一直在追随 No got you in here, you're all I need不用在哪里翻来覆去 It comes and goes, all comes back to me 现在收听的是在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我是马克，坐在我对面是 Karen CC， 带来他的首张专辑。听到这些音乐，可能会想说，哇，我可能就是误转到什么爵士电台，然后或是你听到这样的歌，你就想说，哇，就是是不是台湾的嘻哈厂牌，可能颜色，然后或是比如说 Julia 吴卓源他们那个，就是又发了一些新的就是专辑作品，但不是，这是。 这是华言，哎，大家，这是华言呢。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那个时候签下来16岁，然后到你开始做专辑20岁，他们一开始有给你一些，比如说 A&R 有给你一些，比如说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应该做些什么样的音乐，这方面的 guideline，毕竟你是个新人，然后其实我知道很多唱片公司对于新人第一张会比较有唱片公司自己的想法，就不会像你这样就是看说哦，你的编曲然后你的词曲好像都是竟然你就可以自己去放手让你去做这样子。 对，其实一开始刚进公司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风格，所以公司让我写什么类型的歌我就写。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写的歌曲都偏主流。对，但是其实公司听到了我 demo 还是觉得好像不太够。是直到就是最近这2年，我才慢慢的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这个风格，然后才展现给他们我的 demo，然后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也是觉得哦，这个是成立的，那你的第一张专辑就放手让你去做吧。 哇哦， 对， 这个是一个 privilege， 也就是很多人想要而不可得的， 对， 对啊， 所以很感谢他们。 那你一开始就比较早期，16、18岁那时候写的歌，你说比较主流，就是比较像比较 pop， 然后比较像什么 Taylor Swift 那一种吗？ 对，其实就是旋律性会比较偏重，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会编曲，所以我都是用吉他或者是钢琴直接先写。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歌反而会比较偏主流一点。 那现在呢？现在你的编曲方式有什么样的改变，让就是这张专辑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创作方式？ 是因为现在我自己就是还蛮喜欢编曲的，所以我写歌我都会先大概的编好一个 guide，然后我再写旋律进去。 哦，大概编好一个 guide 是，譬如说你和弦设计好，然后 和弦和鼓， 就是 beat 设计好。 对对对 ，beat 先设计好，我再写。对。 今天呢，在看 Karen CC， 因为其实之前你就已经在做 YouTube。然后再做翻唱，但现在呢就只剩下少数几首，有刚刚包括我们刚刚说你们在纽约一天拍完的那个 MV， 公司会再拍一支吗？还是觉得就这一支就好了， 就那一支就好了，应该不会再拍一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是放给大家听的红豆的改编版， 对， 然后几首改编版。另外呢，你的播放清单有一个小播放清单叫做 Beats， 你还记得吗？就是你收集了一些 beat 哦，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哦， 可以哦， 傻眼，我都是乱收集的我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一些譬如说 Drake 的歌，然后人家重新编，就是对 Drake 歌 is it deconstruction 那些 之类，之类的吧。 我也忘记，因为我都是乱收藏，但我最近有收集很多 MV 的 ideas 的那个 playlist， 因为 但这个就封起来，就没有让我们看了。 这个没有看到吗？ 这个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看到 好，好，原来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马上回家，马上改， 马上要封，对。 好，那 MV 的 idea 是好，所以最近就是之后你可能在拍 MV 的时候，你可能要视觉方面你也自己可以参与这样子。 对，因为我想要，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要继续就是不断的丢新歌，但是就是以影片加歌的方式，我自己放在我的 channel， 这样子无时无刻都可以有 content， 对。 然后那 MV 有时候也不需要很复杂嘛，对不对？ 对，不要， 对啊，也可以一直就是 loop， 一直 loop， 就跟音乐一样。 对啊， 我们来继续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不舒服》。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够了够了，多了多了，再演下去我的胃要翻了。拿着假脸想骗谁？麻烦有一点自觉。对了对了，乖了乖了，好好的你这是为什么呢？那些踩到我地雷，再过来我给你一拳。你把我当病猫，当我塑胶，当我快死掉。

Karen Cici 现在正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在他的最新专辑当中呢，走的都是 R&B 然后 Soul 的这一种调调，但是在这调调当中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变化，像是这个比较拉丁感的， 嗯， 很喜欢， 谢谢。 在还有刚刚是在节目的要进广告之前那一首，其实我也觉得很 dance， 就是可以跳舞的，就很 usher 的感觉。 嗯， 在刚刚的广告过程当中，我就在问 Karen Cici 的身世。大家呢对 Karen Cici 有什么好奇的地方，也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现在直接的发问。有听众就问说 ，Karen Cici 你是哪里人啊？ 嗯。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难回答？ 很难回答，因为我是在美国出生， 嗯， 然后 所以国籍上是美国人， 对、嗯，但是我是在海南长大的， 海南中国的海南岛， 对、嗯，因为外婆外公在那边住， 嗯嗯， 然后我是后来又回到美国上小学跟高中， 嗯， 对，所以、 a little bit that A B C I guess， 嗯， 只能这样讲。 好，所以16岁以后又变成了就是在台北生长。刚刚我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人物，就是你的外婆，你的婆婆。因为在看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次唱片公司也蛮，我觉得真的很难得看华研做这样的那个气旋，就是他做了那个做那个 hashtag， 他直接帮 DJ 就是准备好，就是这一些点你是可以问的哟，这样子。其中一个 hashtag 就是陪妈妈去海选，结果签约的是我，这样子。然后刚刚 Karen 有说到说，其实我是说那妈妈是很想当明星吗？是不是？是不是妈妈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希望你成为一个明星这样子、 嗯、 然后 Karen 说 No 是我的外婆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外婆有就是明星梦、 嗯、 然后她本来是自己可能在那个年代就是没办法完成这个梦想、嗯、然后本来想要培养我妈，但是我妈就是也不想要当明星、 嗯、 结果她就转移了目标，就变成了我这样。 太好笑了吧。 对， 但刚刚你有说到就是外婆就是有意识的从小就有培养你们去接触一些什么美的东西啊，艺术啊，学这些东西。外婆做了些什么？ 她从小就让我去学跳舞、唱歌、嗯、然后钢琴， 嗯， 然后还有一个乐器叫做葫芦丝。 葫芦丝是什么啊？ 它是有点像笛子的东西、 嗯、 就是上面有个葫芦，然后下面是连着一个笛子， 嗯， 然后你就是要吹它， 嗯， 对。 那个声音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中国传统乐器吗？ 对，其实就很像笛子的声音。 嗯， 对。 但是它上面是一个像葫芦。 对，它上面是一个葫芦。 然后像笛子。 对，然后下面有三个管子。 哦，有三个管子啊！ 三个管，所以你可以吹和弦。 哦、yeah. ，OK OK， 那这样我就了解了。因为我就想说，如果下面只有一根的话，它吹起来又像笛子，那干嘛要那个葫芦呢？只是装饰而已。所以它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排笛、 yeah ， 但是只有三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以吹出和弦， 对， 然后上面也是有很多孔，哇，那个手比较有点麻烦按哎，对不对？ 对对，就是要这样子按， 嗯， 对。 你现在还会吗？ 我现在还会哎。 我是不是在第二张专辑会听到你会放葫芦丝进去？ 我最近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想说，第一张都没有用到， 对啊， 但是感觉好像可以用一下， 蛮、 适合加 hip hop 的。 没错。而且这很新的东西，就对听众来说很新的东西。 对。春色彩虹变色片，这里是我梦幻的房间。 在这首歌曲呢，就是在专辑里面，除了跳出的是他的编曲，就比较拉丁感觉之外，也很特别的是，专辑里面的词大部分你都有参与，但是这一首歌没有哎、欸，你就直接就给陈信妍老师写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对，因为其实本来信妍哥他就是我的企划、嗯，这一次专辑企划、嗯，他本来说哦这首歌就是让你自己写 哦， 然后我自己有写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 很细节的去描述出女生在变美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好像只能用比较口语的话去写， 嗯， 但是我不想让这首歌这么的口语，我希望它可以再美一点， 嗯嗯， 所以我才找信言哥帮忙， 嗯嗯， 对， 所以原本其实整张就都要你自己负责，只是那个时候你在怎么讲啊？你在创作的时候 ，beat 已经做出来，然后你在想旋律。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有想到这首歌大概要是在讲什么了吗？ 对，会定个主题先。 哦，定完了以后你就不会改吗？ 不会改。 哈？ 对，不会改。 所以今天呢，譬如说，好，我 beat， 今天我啊，会先有主题还是先有 beat？ 会有 beat 先。 好，先有 beat， 然后有 beat 之后呢，我就想说，好，那今天我要讲一个，譬如说一个 A B C 的故事。 嗯。 好，我就定了以后。然后那个，我就开始用这个方式要想我的词跟旋律。 对，旋律不会 B 跟旋律先有，然后才会有主题，然后再加词。 嗯， 对。 然后只要确定了以后就不更改的 Karen CC。 对。 这一首歌曲算是在专辑里面比较 down 的一首歌， 嗯， 然后歌词我也觉得比较内心一点。 对，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其实《二十》这首歌是在总结我20岁这一年所有的心情。 嗯， 因为其实我那段时间还蛮低落的啦，就是觉得有点迷失了，就是不知道自己做音乐这一行到底对不对。 嗯， 对自己的未来就是有一点看不到吧。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也有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 嗯， 也有同样的想法。 嗯， 所以我就想说记录一下这个心情，然后同时也鼓励一下自己，就是我其实也没有那么 not that bad， 就是I'm good enough。 嗯， 对，就是想要为自己加油一下，然后也是傻眼这张专辑的一个总结。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就是你得到这个这个应该叫什么、啊、这个触发的时间应该比一般东方，不管台湾中国，就是两岸三地的年轻人们来得早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大部分就可能还在念高中，然后念大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考得越好越好。 嗯， 然后进去常常都是进去了以后就觉得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可是也不知道出来自己要干嘛。 对， 然后出来以后当真的要进到社会的时候才会出现你这样的迷惘，说我真的可以吗？我真的要做这个吗？我以后一辈子都要做这个吗？这样子。 嗯， 所以你知道开始一件事情开始的早还是有好处的。 I'm good enough，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自己 You're good enough。 是无也许让我有完整一点，不哭 是 Karen 的话，我真的会为自己感到非常的骄傲，就是这张专辑是太好听了， 谢谢。 近距离可以听 Karen CC 的机会就在最近，对不对？ 对，1月20号在乐悠之口会有一个音乐会，然后1月25号在 Pipe Live Music 也会有一个音乐会，都会唱自己专辑里面的歌。然后更多的资讯可以到我的脸书或者我的 IG， 要搜寻 KarenCici， It's Karen CC 就可以找到我。 还有你的 YouTube 频道，因为刚刚在，如果你有仔细听访问的话，你就会知道 Karen CC 他已经在就是很努力的在想之后他的音乐要配什么样的视觉。我很期待可以最新第一首听到你的新歌。 谢谢。 对，一样也是 YouTube 搜寻 It's Karen CC 就可以找到了。 对， 今天我们要谢谢 Karen CC 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谢谢。 Now we back on everyday shit. I don't call back cause you never say shit. Typical rotation. You and I had to face it. I was tryna be the one like Neo. Action Rio, stacking C notes. Ain't no B-sides, ain't no B-rolls. Now there's no more 4 a.m. conversation. You calling nobody listen. Sick of long distance, but tell me when do we get so distant? You say you broke it on the inside, so you going outside just to find a new guy. Okay. Oh no, no, go it's on. 亿万翻唱女神，2019首席唱作新人文慧茹。 一个怎样的我才能被你接受？会期待我做的梦，肯拥抱做梦的我，到底怎样的我不用对谁就让自己赢得了你爱我。哦，祈求眼泪治愈我，把疼痛的伤口温柔包扎到我不怕触碰。 文慧茹第一号创作专辑《亲爱的你怎样的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日漫游都会，明日与自然接轨，百变生活有万种姿态。 Lexus ONEW UX 250H， 流线外形描绘时尚观点 ，Hybrid 油耗表现平均每公升21.7公里。 驾驭轻奢华，纵情优雅。 ONEW UX 250H 149万，再享 Hybrid 电池18年或16万公里保固。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新春佳节想好要送什么伴手礼了吗？春节必尝的好味道福贵糕，严选用料，古法熬制麦芽糖，每一口都吃得到浓郁的柴烧桂圆与特级养生核桃。今年拜年就靠它虏获亲友们的心，错过只能再等一年，请上网搜寻董事长福贵糕。 宝瓶星的歌听秀， 好啊，今天的秀有可看哦， 真精彩哦。 后一行纯银节王树贤交来嘛，啊，你想爱看啥人？平常看电视，啊，今麦看本人，唔知要跟多一位吼。 丢啦丢啦， 龙门镜，立新游轮宝瓶星号，三天两夜周五出发，一轮主要6300元起，一到三月限定航处，给你最精彩的歌听秀， 请下立新游轮及合约旅行社。 我需要脆弱的勇气， 在他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有人了解自己，我们需要脆弱的勇气。瑞玛西丹第二部创作歌曲脆弱的勇气，艾贝克斯音乐。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 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在去年年中圆满达成任务， 非常感谢 WMF德国百年精品餐厨热情赞助，让爱可以在空中不断蔓延。 更感谢每一位热心参与的听众，因为有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获得更多支持，帮助台湾弱势家庭孩童健康快乐成长。 飞碟联播网， 谢谢你。 我是安以威。 佛心来的爱，嘿呦，上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早安叫洒脱，晚安给你来问候。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Spend my time with you and 你相依 Just follow me 用言语很难说的详细你占据我的视线 Baby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Oh damn girl I'm losing 霸占我的 lotion 爱我踌躇不前让我 so confusing Girl what can I do today What can I do 我可能什么都没有 Just wanna prove 我不大聪明考试可能都拿最后一名的要逗你开心 Oh damn 我肯定拿冠军要空气给你我是我的泡面你看你的汗巾白天的世界你占据夜晚是温柔的占据 爱情的路就想让你清楚爱你的决心我定得住当你的四季当你体力充足我是否心甘情愿付出爱情的路就想对你说出我们的关系别太迷路 睡醒我替你吹吹杯让我陪你如果做不回来你是我的小公主让我牵着你的手我们去找松鼠一起坐在彩虹上面不论早中午回到家里肚子饿了你叫老公去煮、yeah、我的眼睛注视在你可爱的美貌我的头发不是王子的拥抱天真的微笑天生的微妙我们进城堡幸福的诀窍那或许叫你的有很多那或许工作要求很多也或许他知道也或许你知道也或许我只想对你说 爱心的路只想让你清楚爱你的决心我定得住当你的死心当你体力充足有时候心甘情愿付出爱谁的路只想对你说出我们的关系别太迷路快告诉我你真的想清楚接受我的爱不要再自己孤独爱谁的路带我的小口出爱谁的路想听你说 Yes I do 爱谁的路

2019继续放闪无限，华纳音乐。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大家好，我是飞碟最爱。